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21集。确实，76个人听上去很多，至少地球上线至今，死在唐默手里的人绝对不超过20个。弹幕回血是个回归者，还是个拥有26万休息时间的顶级回归者，位于那条残酷食物链的顶层。 这26万里，有12万是杀死上一个时间排行榜第一名得到的。那个男人有24万休息时间，我得到了一半。 穆回雪指着那串金色数字，那数字是完全透明的，悬浮在他的脖子旁。因为数字太多，它轻轻滚动，泛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至于其他14万，在我刚成为第一名时，有些人想来杀了我，被我反杀后，我得到了他们一半的休息时间。挑战我的大多是时间排行榜上的高排名玩家。 穆回雪摸着自己的脖子，笑着勾起唇角，笑容却带着一丝不容忽略的凌冽杀气。他回忆着那段岁月， 我杀第一名前，在时间排行榜上没有名字，突然出现，立刻跃升至第三名。一个陌生的女性玩家，或许是凭借运气才杀了第一名，她很有吸引力，不是吗？ 阳光下，穆回雪轻轻地笑着，露出一颗尖尖的虎牙。穆回雪说的没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人突然杀了曾经的第一名，得到了她的休息时间，一跃成为高排名玩家。大多数高级回归者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女人是用了什么方法才杀死曾经的第一，于是他们跃跃欲试，想杀了对方获取休息时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排名玩家死在穆回雪手上，他们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实力，不会再贸然地挑战她。而在此之前，穆回雪已经积攒了极多的休息时间，成为时间排行榜的第一名。穆回雪不是个嗜杀的回归者，这对唐默、傅文铎乃至所有地球幸存者来说都是件好事。然而，傅文铎说，我没有理由杀你。如果说穆回雪是个穷凶极恶的回归者，手上有10多万人命，傅文铎还可能尝试着与他交手，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傅文铎拥有这份责任心。当然，穆回雪要是实力极强，傅文铎也不会拼命去做这件事。如今看来，穆回雪实力强，也不是凶恶的人，傅文铎没有任何理由杀他。傅文铎说，与强者交战，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说着，他转头看了唐默一眼。很显然，唐默也希望能与强者交手，实战是提升实力最好的办法。傅文铎继续说，但是我一来不一定能杀了你，二来，我没有理由杀你。穆回雪笑道， 哼，我想死，就是最好的理由。 你为什么想死？ 一道低哑的女声突然响起，众人纷纷低头看去。陈珊珊抬起脸，目光认真地看着穆回雪，似乎想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她的真实想法。穆回雪低头看着这个小姑娘，过了片刻，她笑着说， 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所以想死。这个原因可以吗？ 陈珊珊沉默了，没有开口。可谁都知道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无论是傅文铎还是唐默，他们完全没有理由要穆回雪的命。他们与这位排行榜第一的回归者算不上朋友，更算不上敌人，交手切磋可以，杀死对方十分费力，还不一定能成功。唐默思索片刻，准备说清原因。这时，一道低柔的女声轻轻地笑了一下，唐默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对方，只见穆回雪用食指摸了摸下巴，微笑道， 如果说杀了我可以复活任意一个死在黑塔游戏中的玩家呢？ 扑通，唐默睁大双眼，他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中剧烈地颤动了一下。黑塔 4.0 版本的更新规则中，回归者依旧受休息时间限制，却可以主动转正为正式玩家。除此以外，时间排行榜被黑塔强制冻结，唐默杀死了时间排行榜第七位的徐君生，原本的第八名却没有因此变成第七名，因为时间排行榜已经被冻结了。100位回归者，死一位少一位。除此以外，时间排行榜本身的规则并没有改变。杀死徐君生后，唐默得到了一个精良品质的道具。这个道具表面上看是一块银色的小石头，道具简介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吸引金属材质的道具。然而这个道具的备注是， 备注，作为一块善良的石头，我能帮别的石头成为夜明珠。 唐默记忆力极好，立刻从记忆里翻出熟悉的画面。他从背包里找出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当他把两块石头放在一起后，两块石头突然融合，银色石头消失，黑色石头开始发光。新合成的道具简介是， 道具，一颗神奇的夜明珠，拥有者唐默，品质精良，等级二级，攻击力五，功能拥有强大磁力，可吸住金属材料的任意道具。限制，被吸住的道具必须为稀有品质，对精良及以下品质的道具只有一定概率可以吸住，品质越低吸住的成功率越低。垃圾品质的道具被吸住的概率为零，被吸住的时间为30秒，30秒后立刻掉落，每七天只能使用一次。备注，丑小鸭可以变白天鹅，我小石头也可以变成夜明珠。 这块石头是唐默参加铁鞋匠副本前用麻里奥的帽子撞出来的。精良品质的道具也有优劣之分，毫无疑问，这是唐默撞出来的最好的道具。谁也没想到一块普通品质的道具石头居然能和其他道具相融合变成极品道具。这颗石头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之前唐默就是用它吸住了白若瑶的蝴蝶刀，令他猝不及防地被抓住。唐默知道这不是巧合，他会得到那块银色石头应该是黑塔早就知道他有黑石头，才会给他这样的奖励。而如今杀死穆回雪能复活一个死在黑塔副本里的玩家，唐默的呼吸微微急促了几分，他抬起头静静地看着穆回雪。穆回雪知道他心动了，他继续说， 除了复活一个人，杀了我还可以得到我所有的道具。傅文铎，唐默，我不是傻子，如果我不死，我不会舍弃我这些道具把他们送给其他人，但我死了，你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他们。回归者的道具肯定多于地球幸存者。 穆回雪轻轻地笑了一声，笑着说，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条件令唐默和傅文铎不能不动心。然而陈珊珊问他， 为什么你不让自己死在黑塔游戏里？普通的黑塔 boss 可能杀不了你，但是圣诞老人他一定能杀了你。 穆回雪再强也只是一个通关黑塔四层的玩家，圣诞老人是马戏团团长那个级别的黑塔怪物，唐默与马戏团团长交过手，不到黑塔六层，世界上没有人是那几个怪物的对手。穆回雪完全可以在之前的奇趣商业街游戏里故意违反规则，让圣诞老人出手杀了他。穆回雪第一次收了笑容，认真地看着这个短发小姑娘。 被一个黑塔怪物杀死，不符合我的美学。死在强者手下，我甘之如饴。死在一个怪物的手中，小朋友，那是在践踏我的尊严。 陈珊珊张了张嘴，没有出声。 杀死穆回雪的好处十分明显，可半晌后，唐默和傅文铎一起摇头。傅文铎说，我没理由杀你。还是那个回答，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杀死一个并不算坏人的女玩家。穆回雪想了一会儿说， 如果我还有另外的理由呢？ 广州花城广场，火辣辣的太阳高悬于空中，阳光洒在地面上，几乎要将地里的水泥晒成液体。广州位于北回归线上，六月温度极高，花城广场缺少遮蔽物，在这种大热天很少有人会在上面行走。然而今天偏偏有三个人走在洒亮的路面上，那是两个黑瘦的矮个子男人和一个高大魁梧的壮汉。地球上线后，人们体质提升，对酷热寒冷的极端天气承受能力大幅度提高，这种天并不会让他们感到不适。可这么热的天，前两个中年男人穿着单薄的衣服，最后那个强壮如熊的大汉竟然裹着一件厚厚的毛皮大衣。他胡子很长，脸上邋遢又脏，戴着一顶毛皮做成的绒帽，将脸埋在衣服里，一双银灰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外界。走在前面的两个男人正老实地走着，忽然只听一道破空声从广州塔的中部响起，只见一只银色小箭以恐怖的速度嗖的一下破开空气，直直地射向走在左侧的一个中年男人。这中年男人发现不对，暗道不好，可他来不及反应，眼见那只小箭快射穿他的头颅，一只大手伸到他的面前，稳稳地抓住了这支箭。广州塔的中部，两个中年男人面色一变，赶紧从通道离开。但他们刚刚抵达广州塔的底层，只见一个高壮的黑色身影挡在了电视塔的大门处，茂密的胡子遮住了对方的长相，他们只能看到一双灰沉沉的眼睛。两人拔腿就跑，安德利的速度却比他们快上更多，他一手一个将这两个实力不错的广州玩家提了起来，按在电视台一层的塑料休息椅上。这时那两个新疆玩家终于跑了过来。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